易荣威 APP 即刻预约试驾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陈设，他递了刀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下玩具间，谁唱唱歌词飞仙，一半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大鹏，我是在胡同里长大的孩子。今天我给大家诵读的这篇文章是林海音所作的《在胡同里长大》。欣赏喜乐的60多幅画北平的彩色图片，一面细读这一篇篇有趣的散文，也就一阵阵勾起我的第二故乡之思。尤其在这些画片中，很多是画到胡同风光的，使我这自小在胡同里长大的人不由得看着看着图片就回到春树上二条、新帘子胡同、西郊民巷、梁家园、南柳巷和永光四街这些我住过的胡同里去。在北平的26年里，从5岁到31岁，我只住过2次大街，那就是虎坊桥大街和南长街。在北平一年四季的生活，在胡同里穿出穿进的何止是春天的胡同。北平是个四季分明的地方，不像台湾这样四季常绿。记得我的母亲生前曾讲她第一次到北平的笑话，到北平去时是2月，树还没发芽，都是干树枝子，我的母亲竟土里土气地说，怎么北京的树都死光了。在干树枝上可以很清楚地看见鸟巢，或者下大雪的日子满树银白，一碰雪花抖落下来，冰凉地掉在你的后脖里，小孩子都会又惊奇又高兴地缩着脖子吱吱叫。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车主派对，有请易小宝登场。 10月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派过瘾，居家旅行车生活百万惊喜等着你。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香山红叶节正在举行，交管部门对香山周边部分道路在节假日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周末10点到16点，香泉环岛到香山以及北五环、汉河路等周边道路车流量较大，请前往游玩的市民朋友们选择乘坐西郊线等公共交通，或者错开高峰时间出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想住配成双， 家里 有 乐 趣 天 天 耳边， 好的 白天晚上 下 在 今天 耳边， 往来一房 有你有我 对应 到 街坊， 乐趣是耳边， 凡事不往心里钻，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脸。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街酒吧里，婚礼现场你们最喜欢哪一个环节呀？ 王大雷当然喜欢的环节是吃啊， 吃前面也有啊， 吃前面什么喝？ 这个男女双方新人交换完信物之后，他得热烈往一块儿得拥抱啊！ 哦，你爱看这个？ 嘿嘿，大家伙都起哄，别说我爱看，你们不爱看？ 不爱看。 咱们小孩得乐什么？ 哦，我知道，就是本来大家坐着呢，忽然间人家那边宣布走到这个仪式的流程的时候，你就噌就没影了，餐桌上就没影了。 我上哪儿？我闪去啊！ 跑了那个婚礼那个舞台上去了。 我趴那儿看， 趴那儿看，人踩着你啊！ 我怎么上台了？ 我想起来，就有一次，王大雷好像是当这个摄影师，然后到这个环节的时候，王大雷镜头啊，就把那镜头噔就怼在人家那个男女主角的这个嘴旁边了， 那就虚了，还需要拉开一层距离。小花，你太没有经验了。 从我的角度看，你就是那么干的， 就跟放大镜贴着手就起不到放大作用了，你知道吧？ 反正你那脑袋呀，就是我们本来是想看到这一幕，结果就看你后脑勺。 最后反正好像是我听现场的人说，好像你那个脸比那个镜头离新人的嘴近， 那就亲我脸上了。 而且你的神态比新郎亲新娘还着急 啊！对对对，哎呦那个迫不及待呀，那个唇边呀，哎呀， 因为新郎啊太腼腆了。 啊、哦，对对对、 哦，那你那也不能替去啊， 多新鲜啊！ 那你也不能比新郎还主动啊！ 对 啊， 不是我着急，你这耽误时间，知道吧？耽误后边吃饭 啊、哦！完了你就代理了一下， 那新娘是不乐意的。不是这个婚礼当中就这环节最热闹啊，对吧？ 哎，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整个饭店是灯火辉煌啊？ 现在这个年轻人的婚礼都是什么？都是暗场， 哦， 这个时候就是 追光灯， 对，唰一路追光打过来，然后那个灯光暗下来，要就是这个焦点的效果。 哦，明白了， 知道吧？ 然后这个时候背景可能还有那种星星闪闪的那种灯光。 嗯， 这时候得放音乐吧。 LED，你看咱们这专业。 对， 然后起那个特别美妙的音乐，然后推上去。 哦，我在这个时候就得是一个特别浪漫、激情又富有高潮韵味的这么一个音乐。 对 对，滴答啦啦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答，答滴啦答滴啦答。 结婚的岁数不小了。 别捣乱。这么多婚礼，你老参加老式的可不行。 对 对，你也参加几个年轻人婚礼。 真的，老 我参加几个年轻人的中式婚礼。 公布开花，老树结果，你老参加。 老树结果了。 哎，小柱，如果真有这么个事儿发生的话，发生在你个人的身上，就是你的婚礼，你跟新娘的各种仪式设计，我想象可能是这个 灯光秀， 激光秀。 对， 他把 灯光秀， 他把灯光啊就篡改成激光了。 然后是这个叫什么闪光球？ 闪光球，往天上打是吧？ 一会儿还有什么闪光雷、一千响，什么什么？ 我是过年的，我是婚礼， 这就是立热声光电全用上，有那个 冷烟花， 对对对，呲呲呲呲，有电脑灯，有追光，有摇臂，有冷烟火， 没错 啊、 嗯。你就说结婚离得开电离不开电吧。 结婚特别费电， 当然了，你 婚礼现场要忽然间停电的话，我觉得亲朋好友首先就会傻在那 儿。啊！ 刚才举这些例子吧，我觉得还不生动，就是还得拿 还不够生动呢， 对，还得拿王大磊来举例，就是王大磊结婚现场停电了， 你们结婚就没事是吧？ 啊，我们不着急，先紧着你。 我先说电的事儿， 你着急？ 咱不是说结不结婚，你们今后但分结婚也有可能没电。 你那个是大面积停电啊， 这一家都不行，这一片都得停。 酒店首先说啊，酒店顶上那些金碧辉煌的灯嘎嘎嘎都没了， 没了， 电没了，电没了，亮灭 了吧，不行， 对，光没了。 再说白天也不用开灯，都是上午办婚礼， 酒店为了那种辉煌的气势，那个降临的感觉，王大磊这个背板后边的那些 LED 一个个滋滋滋滋滋滋滋全都憋了，追光灯 嘣！ 哎，这不是停电，是电过了才炸呢。 反正该坏的坏，该停的停啊，大面积没办法。 等会儿， 全包围大面积。 主持人拿着话筒，来宾， 先是字 儿，这崩死一耗子。 你听我说，咱们有一个蜡烛台的环节。 哦，我 有蜡烛。 哦， 我们点亮蜡烛，照样婚礼。 来点点点点蜡烛， 蜡烛后面再说，先把现场描绘一下啊。音响，不对，这正是那个恢宏的这个启示。 谁放一屁？ 调音台的这个就很复杂了，这个电路啊，所以它那声音是这样。 哎，呜下去没有？噗一声，咋那么清晰？ 背景屏有你们的那种视频 MV， 视频你就不用质疑了。 视频，然后那不有那个小点点组成的屏幕吗？它挨个就跟那扫雷似的，啪啪啪啪啪，一点一点扩大，全黑了。 关键呢，视频上正在播放一个就是很知名一个名人吧？ 哦， 一个名人向你们送出的祝福。 哦， 我祝。 哦，不知道住哪就完了，这地址没说出来。 不是，他祝福新人，祝福你们俩人啊， 那福字都没出来，就我祝夸就是没了。 当然也可能卡在别的地儿啊，比如说，在这里呢，我祝福新人王大磊和， 好像把这明星的嘴给捂住了， 这电影没得特别不干脆。 对，但是慢慢的 渐弱啊， 对对对对对。 当然也可能卡在另外一个地儿。新人们，希望你们是白头都 先卡盘再没电是吧？ 我们能猜后是白头偕老啊，当然也可能在另外一个时间就是停电了，比如说正好到改口的时候， 嗯， 主持人说了啊，咱们现在让新娘子大声的喊出爸妈好不好？然后新娘也是比较娇羞的啊，嗯。 这是娇羞啊， 这话筒传音非常好，嗯，这都传出来了，嗯， 这小孩给自己说一弄， 终于鼓起了勇气，啊，电没了， 不像电没了， 现场啊一片的唏嘘， 有的亲友呢也不知道这婚宴是继续下去还是就这么干等着， 不是我就不能出来维持一下秩序吗？ 因为你得靠肉嗓子喊啊，可是你那桌呀摆了80桌有吗？ 没有，79桌， 人太多了，而且全是播音主持界和咱们胡同里边嗓门大的这些。 那意思就是我，哎， 和 我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嚷嚷， 和你请这波人，要么就是街坊，要么就是大腕， 哪个声音 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发生？ 都用底气来发声， 大家不要着急。 你的这些亲朋好友街坊全都是这个宽宏大嗓， 对，宽宏大量吧， 那是心胸， 那叫高门大嗓。 怎么了？这里出现什么事情了吗？ 好像是停电了。 几位是不紧张？ 这婚宴是进行下去还是马上终止呢？ 我认为要继续进行下去。 我能喊两声吗？ 您喊吧。 别喊 什么 啊？你说什么？ 再讲一遍，注意位置，找共鸣。 头腔、胸腔和腹腔、 盆腔， 我真不应该请这几位，上我这开枪来了，这几位走错了。 啊？什么？ 这嗓门不小心被耳背。 好，这连病因都找出来了。 哎，现场是更加混乱，要说又张不开嘴，张开嘴又没声儿。干张嘴不出声，急坏了亲朋好友啊！ 哎呦，要把我们给急死哟！ 还得把我给累死哦！ 哎呀，太有意思了！ 小花，你这设计的是吧？你就觉得这有意思？那设计到你那儿行不行？ 不行，拿我举例不像。 这一个模拟有什么像不像的？ 这事情就像是发生在你这儿，可信？ 发生在你那儿也可能啊！ 哎，真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北京晨报报道。30岁的杨小姐顺利脱单，准备嫁人，精心策划的婚礼却遭遇停电，导致草草收场。她一怒之下拒赴酒店宴席11000元，后来被告上法庭。最近呢，经过海淀法院审理，酌情令杨小姐支付酒店8500元。 那还是说扣钱了，不过她这个结果比我是强多了，没有，最起码没有那么些发生的。 谁叫你认识的腕儿多呢？ 真是。 你不上赶着不好吗？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来大街酒吧里 款特别有用的东西吗？现在这个11月11号了， 你又在推销什么呀？ 你争取能上英国的这家网店啊，然后呢，你赶紧 上英国的网店， 多少钱？我认为你都花得值，你买这么一个， 不，这得多有用，还多少钱都花得值。 你要说你的经历啊，你得先说说你经历。1994年，你去河南参加一个电视台的拍摄。 94年，我都到电视台了的话，我今年岁数得多大了？ 太退了。 你当时作为学生的那个表演艺术团里去那儿参加演出吗？ 哦、那会儿有一个娃娃艺术团。 这你是里边最大个的一个娃娃。 大娃娃，对。 体重 270多斤， 那就是现在这状态。 当时你坐火车去那个电视台参加演出， 还外地电视台。 下车的时候，一个河南老太太错拿了你的行李箱，后来呢是铁警苦寻半个月帮你找回来了。 我那娃娃艺术团怎么样的？那演出耽误了吧？ 哎，没有，娃娃艺术团也没等着你，也不能因为你停止 了。 对呀、啊，团里还得靠收入呢。 可不， 就是这一段 还有收入呢。 就是 娃娃团还有收入、啊。 合约。 对呀、啊，团里已经演到广西了都。 啊，其他娃娃们都去广西了，就把你这大个的留在河南。 对，还郑州吃烩面呢。 我这娃娃看来也不是重要角色。 2009年 才给我找回来。 你在广州铁路公安局顺德站进站安检的时候，经历了一次魔术，自己的箱子放进安检机，咦，扫一遍几秒之后不见了， 没有化了，我箱子化了。 后来呢，铁警 又来了， 铁警又苦寻半个月，发现是一郑州老太错拿了你的行李箱。 我还去郑州， 还得吃烩面。 这河南老太就没干好事， 人家不是 地域性的，针对我， 你不要地域性的这种这样。 对呀、啊， 这老太太是不是针对我呀、啊？我当娃娃时候就拿我东西， 不是 我长大了，2009年又拿我东西。 那你得问你爹，为什么给你买了这么一款行李箱？ 我以为得罪这老太太， 跟这么多人的行李箱都面目相似。 因为那会儿啊，这个品种不多， 我还要说面目全非呢。 这个好用的行李箱就得几款。 2012年，旅客王大磊错拿一六旬老太的行李箱。 河南人吧，郑州人吧，我报复他是吧？ 后来经铁警苦寻半个月之后找回。 这铁警效率就没提高过。 那是那么多人行李箱， 你流窜的多快呀、啊！ 可是谁流窜了？ 一个一个调查也得。 不是技术，他手段提高了，对吧？ 对。 2013年，你在火车上。错拿一洛阳老太行李箱， 老太搬家了，由郑州搬洛阳去了。老太拿我两回啊，我拿老太两回，这就算扯平了。 你跟老太之间是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哎，小花等会儿， 铁警苦寻半年， 94年就称得上老太了啊。现在的过去 不是一个老太太啊， 更老的老太太， 你偷了好几个老太太。 就那么巧是老太和这个大磊。2014年，王大磊的行李被他人错拿，火车上留下同款行李箱。 这不是错拿，这是设计好的。 2015年，鞍山，王大磊错拿行李箱。 不是，我全是能按键这个叠加呀。 找到之后，王大磊不禁笑了。机场里的马大哈还真不少啊！ 我以为想说老太太真不少。 2015年同年，一老太10000元现金装箱被错拿，铁警24小时各归其主，缉拿王大磊。 人家俩人是找我干嘛使啊？老太拿别人箱子都归还原主了，找我干嘛使？我跟老太恩爱已经扯平了，在2013年扯平的，你忘了？ 小花说了，不是一个老太。 那当然，缉拿我用词有点不恰啊。 对， 就在 该咨询。 今年，北京铁警又找到王大磊，国庆节出门又和这个旅客错拿行李箱，而且呢，北京铁警特意告诉王大磊，他是 及时要自首， 找回来行李2000余件当中的一件。 可见呀、啊，现在这个缺乏创意，箱子都一样。这样还不容易拿错吗？对不对？ 是啊。 那你的意思呢？ 你的换一格色儿啊？ 不是，你随便写点什么，就是你这箱子跟别人的区别一下。 对，拿那个绳绑一下嘛，袋儿系一系。 对， 这些你都不干，那我只能推荐你英国的这一家行李箱包装保护套。爸爸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的学习了，你的那个行李箱了。 我的箱子跟学习有关系吗？ 你只要上传一张高清大头照给这个英国的网站，他们呢就会把你的照片就给你印在箱子保护套的两面， 就是你这脸啊，这那星星的面儿底儿都是你的脸。 对，这样的话就保证什么呢？就是拉锁一拉开，你左右脸就分开了；拉锁合上，那左右脸就在一起了， 拼成一整脸是吧？ 对 吧。 但是不是圆脸啊？因为箱子没有圆箱子， 所以呢，就是 方箱子， 有的是褶皱的脸，有的是花纹的脸，完有凹槽的脸。 对，但是保证是你 的脸， 就这箱子面儿，整个就是你大脸，连耳朵都没有啊，就是这脸。 有头发吗？ 有头发，有头发。把手那 儿，把手那儿，哎，有一嘴毛， 对，有头发，在顶上不一定准能看得见啊。 和尚那前面大秃脑门。 你要把箱子放倒的话，能光看头发，脸在地上贴着， 就是有那个跪拜大地的感觉。 当然，你有人累的时候想坐坐自己的箱子，没问题，你就往自己脸上坐， 对， 不会变形。 你说脸是说的箱子， 屁股， 因为摩擦是有接触双倍， 一会儿那脸蛋就红了。 我这脸蛋还是感应的， 这物理学上有这个规律。 什么规律？ 这样的，你取箱子的时候啊，比如那大转盘从那上面掉箱子，扒着，扒着，扒着，哎，一个脸下来，这是我呀，这特别远你就看见了，因为脸特大，你知道吗？就是箱子面都是你的脸，再远你都看得见。 哎，我贴近点是不是看不出来？ 看出来，退 出好几步才能看。 你能认出你自己啊？而且以后转盘上这都是脸，小柱的脸。 没有箱子，全是脸。 好家伙，越人头呢。 大磊的箱子，大磊的脸。洋洋的箱子，洋洋的脸；大红的箱子，大红的脸。 我唱一歌来，一样的天， 不一样的脸。这个再分辨不出谁是谁的行李拿错了，算我输，行吗？ 不是，问题是，他要是长得万一有像你这样寒碜的，贴完那箱子还要吗？ 有女生是这么反应，我们不寒碜，但是你这方箱子印我们脸，怎么人人都像高晓松啊？ 你这个说人家的 不是说高晓松寒碜啊，那也不是说高晓松老师好看，主要是说这方感。以后你再说行李丢了，你就说报警， 脸丢了， 我脸丢了，丢脸了。 这回丢脸的事儿就不归铁警管了吧， 归法警管，得验脸。 娱乐七十二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磊，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吧？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21.8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娱乐七十二变。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玲，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同学聚会回去的时候呢，走过饭店，看到上学的时候一直喜欢我的一位男同学直勾勾的看着一个美女开着豪车驶过去。我淡定的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哼，怎么了？ 对， 怎么了？是不是后悔当初上学的时候天天睡觉没好好学习吧？他也没理我，就是淡定的拿出手机打电话说，媳妇儿，你开过了。我给你们讲一下小柱那天的心情吧。他写在了一张小纸片上，让我看见了。他写的是4月16，天气阴，配送不算慢，但菜是凉的，米饭就不同了，米饭是冰凉冰凉的。有多凉呢？就好像啊，在2月14号，你准备了礼物，也订了餐厅，但女朋友说要加班，你只好自己在家吃外卖。外卖是凉的，还没给筷子，你就凑合吃了。你们知道艺考联考的时候，营养柱曾经去考过吗？ 就他呀， 啊、 不知道。 而且营养柱跟人说展示一下是这个声乐方面的特长 哦， 要唱一首《红豆》。然后监考老师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师，想着好唱一首男生唱红豆啊， 嗯， 男生的红豆，准备毕业好好听了。然后营养柱嗷的一嗓子唱红豆，大红豆， 表示被一个红豆给击趴下了。

小袋是7克，那么这10大包呢，相当于200小袋啊，就是3斤的这个枸杞了。那么市场价呢得8-900， 8-900。 而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大黄蜂变形， 人保车主派对开始了，快冲！现在到10月26日，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开奖。 我先去了，拜拜。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三环太阳宫桥到蓟门桥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南三环刘家窑桥东西双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到5级。今天的气温在7到18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本是多云的天气，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弱。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16合一张， 最爱白雪在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新72变。快来酒吧里，小猪大磊。 嗯， 咱们 修窑去。 不是不是，胡同里的那个瑶瑶托你们写歌呢。 哦，这个必须说明白了。 嗯， 托我还是托他？ 说你们主意正，让你们俩一块使使劲儿。 小花， 亏得你带出那劲儿来了。 写歌跟主意正不正可没关系。你要 说 出主意起个名字，主意正行，写歌得有文学的素养。 哦，他是歌词已经写好了，让你们就是编编曲儿，就是把它甚至唱出来。 编曲得有专业的素养。 嗯，就是你不够。 你才不够呢。 那你是接这活不接啊？有钱 不接？ 是这样，要唱出一个小样，也就是 demo。 demo 行，我多没问题，我带毛没问题。 瑶瑶说了，钱还不老少呢，就是 我接， 想找一个北京人来谱这个曲子，因为北京人呢对咱们这种京味歌曲的熟知度比较高。 太好了， 特别是你们俩呀， 哎， 又平时爱唱一个什么我爷爷你爷爷老这占便宜。 我一般唱你爷爷。 瑶瑶印象比较深，还有小柱曾经唱了一首歌，瑶瑶呢也是深有所感，那首歌叫七个西瓜，怎么唱？小柱， 嗯，听你啊。前日子我托人弄呛录的歌。 弄呛？ 弄得够呛的。 嘿，听着啊，我把声调出来啊，听着啊，你着急啊， 录的歌都没声， 这就来了啊， 半天调不出来，不会用。 听着啊， 作家，这不是他唱的。 不是你，不是你， 真不是你， 后头是 叔叔没有了，这过门啊。 这句不是啊。啊，小柱， 你跟那个杨浩说这事儿不能找他、 是吗？ 容易打官司，他唱那歌有人唱过、真的，你他要拿这曲子咱给杨浩谱上，立马这个官司就来了。 那这样吧，我把那瑶瑶的词儿先给你们念一下。 瑶瑶词儿什么词儿、 你们再想想用那种京歌的方式啊。带点京戏都行啊。第一首叫红螺寺。 叫什么？ 红螺寺。 红螺寺，哎，这真像个京剧的名字啊。有红螺寺，这里有发文寺。 没有高甘露寺，不是那个。 甘露寺，他来个红螺寺啊。行。 可以带点京味儿啊。 红螺寺玉棺材我知道啊，来吧。 词儿这么写的。很多人都知道那座著名的红螺寺，它是我国北方。 这是他写的词吗？ 对， 我听着叫红螺寺的介绍。 没有，是词，歌词，我还没说完呢。就跟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你听着，他是不是也像继续玩啊？ 不是，那不是介绍。 很多人都知道那著名的红螺寺，这是歌词啊，可以啊。是我国北方最大的。 这句不是。 我叫严林。 这句绝不是。哪个歌词里他是我国，你给我唱着就行。 我国他国不一样，有啊。 哎，有，待会儿我给你找啊。先听词，咱们连贯下来啊。我觉得咱们有点混乱啊，把这个词的意境好好领会一下，再来一遍。很多人都知道那座著名的红螺寺，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佛教园林。山杏黄芜五角峰，火炬披满山。 这句还重复。 一到秋季，便把整座山染得金灿灿、红艳艳。地址 ？ 小花，哪歌里头唱地址？这歌还在导航的，我跟你说。行到千方，去左安砖。 你真是骂人家瑶瑶了啊！地址：北京怀柔区城北5公里。门票54元。 哎，小花，这样他写的歌词，哎，我随你那信儿都。 得，那你把前面谱了吧。很多人都知道那著名的红螺寺金歌啊。 很多人都知道，那著名的红螺寺哦。怎么样？ 第二句小柱啊，注意、 该你了，往谱上头一句来了。 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佛教园林。 哎，这句太难了，请你来吧。 是我国最大的 北方 的 佛教 园林。 第三句我来啊。山杏黄芜五角峰，火炬披满山。 这像什么 这个，然后那个就这京剧过门，然后就是、 第四句，一到秋天便把整座山染得金灿灿、红艳艳。大雷。 一到秋天，怎么着？ 便把整座山 染得 金灿灿啊， 金灿灿的、啊，哎呦， 还有红艳艳呐、 啊，还有红艳艳哟、啊。 好，我们重来一遍啊，第一句来， 重来一遍。哎呦，我天哪， 小花这不能从头来，这就能听一遍。 怎么到我就能行呢？ 你把我们这唱一遍， 你再唱一遍，我听听。 山杏黄芜五角峰。火炬披满山， 什么 满山、 啊？哎，你刚才没有这词儿，绝不对。 不对， 我那还有 L O 的。 哎呦，太难 听！你那没 O O。 啊，红螺寺这首歌写完了。 小花，有人用吗？这个 有，好好待磨一回。 这首歌名字叫张个庄。 张个庄， 哎，就这个，我觉得 张个庄这个 不是他这歌什么红螺寺的张个庄啊，听着乡土气息特别浓郁哈。 是， 这都不是这贴近基层的，这好像从基层里挖出来的。 第一句，昌平区南赵镇张个庄有硕大一片银杏林。 妈耶，这够三句啊。 小花，你来头一句。 我同意。 我 来。你 demo 头一句吧。 我二句这回。小柱你三句。 来吧。 往后念吧，我听着呢。 他还没上头一句呢。 待会儿来唱，我先听听我二句再念一遍。 当叶子变黄是很美，有许多摄影爱好者前来采封面。 王大雷，你这二句够三十多字。 小周，你二句，我来这三句。 第三句我告诉你，保准带电话号码跟邮编。 我才不信呢。你来，你二句，我三句。 第三句是银杏树的数量为80多万株啊，是京城最大的种植基地。 行，这我 走进藏高原。北六环顺义方向高教园区出口回昌路南百路张各庄道。 我来的第三句啊，我来第三句。小花，你先出手唱最后一句，唱吧，小花，我听头一句。对，京腔京韵的。 严肃，严肃，严肃啊！这艺术的这气氛都破坏了。哎 吓我一跳， 想买东西呢。嘿你 近期听着朝平去那朝镇张庄有一片隐形林，当叶子变黄是很美，很多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你后边第三句啊， 给钱上不变了，不变了。 好，那下面咱们简单点吧，这个就咱们算砸了。没弄好，咱们下一个简单的。 小花 潭柘寺啊， 小花，小花 啊， 你多少钱应了这事儿？ 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黄灿灿的树叶与殿宇巍峨的古老寺院融为一体，安静之极，美之极。 先有那潭柘寺，后有那北京城， 黄灿灿的树叶与古老的寺院互为一体， 安静之鸡，美之鸡，美之鸡。 怎么这里老有鸡的事儿啊？ 唱成这样，杨浩肯定不给钱。我这才两首给你们，后边潭柘寺、大觉寺，我还没给你们说词呢。 小花，你说这都是歌词。 妙峰山、喇叭沟门， 行，你说这都是景点儿。 啊，对，是因为那个瑶瑶他们接一个项目，宣传一下北京除了香山能看红叶以外，还有哪些地方看红叶特别的美。 特那多了去了， 所以他想写一系列的歌，这不是交给咱们两首都毁了。 谁知道，你还让他 demo 一听听。 他好像是骂咱们呢。 不骂你， 不还是骂你，也有你。 主要瑶瑶是为了提醒大家呀，您要旅游看红叶，别都踪在一个地儿，人多车堵。 对，其实有的时候您往北六环开开，那沿线种的那个树到秋天也变红了，也非常好看。 是你弄个树叶搁家里也行。 要不您就听听我们的歌，播上180遍的。 对，王大爷唱。 那我们就有点播率，是不是就能挣钱了？ 挣钱，挣钱。 那我给你谱那第二首 啊，美之鸡哈。 喇叭沟门，喇叭沟门，哎，谱这首。 喇叭狗门儿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来了街酒吧里 干嘛念咒语呢？ 哎，我看新闻呢。 嗨，新闻天天都有。 这可是关于新婚夫妇的。王大雷，别乐，别乐，别乐。 你乐什么呀？新婚夫妇跟我有什么关系？ 全胡同人都知道，你一听到"新婚"俩字儿就开始乐。 一听到"夫妇"这俩字儿，哎呀，嘴就咧。 夫妇何求是吧？ 你认为这个新婚夫妇怎么能确认他们是夫妇了呢？ 有证啊。政府发给结婚证明。 哎，那你认为新婚夫妇是不是都通常组建自己的小家庭？ 多新鲜呀，不怎么叫新婚夫妇。小花，你这个常识太贫乏了。 那如果说他们俩结了婚但是各住各家，那他们算不算新婚夫妇？ 哎， 组建的小家庭。 你要这么说， 这么说是怎么说？ 就是这么说的话，严格意义上说，在法律上是新婚夫妇，但是他们没有组建小家庭， 就是没有事实 为依据，只能以法律为准绳。 哦，我明白。就是也就是说，像陈佩斯那话里讲的，你跟我姐有事实了。 哎，但是他们还没有事实，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也不多见。你几乎结婚都住一块，不住一块的干嘛结婚啊？ 小两口有商有量的， 有商量有归有商量，他跟住一块不挨着。 他们说了，现在还聚焦房有一年。 什么聚焦房？ 交房子新房 哦，还没买下来，那好办呐，可以先一块儿住在哪边、啊、或者外边租个房做个过渡，就跟搬家一样嘛，搬家不就有个中转房吗？ 我们还得攒钱装修。嗯，攒钱怎么攒？ 这叫开源节流，我跟他出主意啊、嗯、首先说节省，然后多挣就行。 哎，老王你说、啊、 跟谁聊呢？这是 不是他那个亲爱的吗？ 哦，他亲爱也姓王。 哎，你说咱们要是在家里住不就省钱了吗？嗯， 可以啊，跟父母挤一挤，对不对？嗯，谁这老王出的事儿？ 他是挤着了， 这掐着老王了吧？ 这不是老王，这是小刘出的事儿。 小刘是谁？ 圆圆。 刘圆圆。 云云 啊，刘云云。 小刘想了，这个跟你爸妈挤，我不适应。 我是让他晚上跟他爸妈挤，他俩挤的一屋。他这个常识有点贫乏，他这个所谓挤啊，是他们俩在一屋，他爸他妈在一屋。 不是不是，我知道，又不是小孩儿。问题是他们家面积小，大家挤在一起出入都不方便呢。 那到你们家挤去。 我们家更小。 还是往高处走是吧？ 哎呀，更不方便。 啊，这样听我的、嗯，让他们双方父母住一边，然后合出这一边来给他。 小贝、 啊，我先想想，小王是他老公。小云是这女的，小魏是谁？ 是这样，我老公叫魏星王。 魏星王， 对， 就是没星起来就死了。 不是， 魏星王。 魏星王， 三个字那金。 三个字那金， 不是三个金那字。 三个金那心，好不好？魏星王。 啊、哦，我有时候叫他老王，有时候叫他小魏，是一个人。有时候我一高兴叫欣欣。 我听着，这像是个字号，魏星王。那跟小魏说什么了？ 跟球球说了。 跟狗商量来着。 球球是这魏新王的小名儿。 我再整理一遍思路啊，魏新王的小名叫球球，你才能以后一固定称谓叫呼吗？ 我们俩事儿你老掺和。 我掺和的干嘛？听着乱。 就说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要组合在一起住呢，现在住的地方是个问题，然后咱们得攒钱装修。而且呢，我又不是个贤妻良母型的。 哎呦，自己说，这太不容易了。 哈、啊，但是我活泼又可爱啊， 美丽又大方。 咱们要不然这么着，各自住在父母家，你看呢？ 我别掺和了。 甜甜说的对。 甜甜是。 刘云呢？小名、哦、小名甜甜。 刘云的小名叫甜甜。 王大磊。 卫星王小名叫球球，外号叫小云。刘云小名叫甜甜，要记住了。 你把它弄明白了，有你什么好处啊？ 我听明白谁跟谁说话了。 咱们这个主意我觉得可取，就是咱们先各自住在父母家，等房子装修好了，咱们再搬出去不迟。大磊要是换在你身上啊、嗯，你结婚了，你说你要没房的话，你愿意让这个李大红回他们家住，你回你们家住吗？ 我跟洋洋还是出去租。 这你就不尊重你的婚姻了，是不是？人家小花都说他，你和大红都结婚了，你还跟洋洋出去租去？ 我认为我跟洋洋结的婚。 哦，那就说你再怎么困难，你也要跟洋洋搬出去住去。 那是应该。 你是不可能让洋洋再回他那个家了。 好嘛， 不是 私奔去了， 该回的时候还得回啊。 哎，这个王大磊这种方法就对，就过日子嘛，自己挑门过日子。 哎， 别跟父母一块儿糗了。自己俩人打得跟热窑似的，那也是自己的事儿。 嗯， 甜的跟那个熊吃那蜜似的，也是自己的事儿。 嗯，但是没有房， 租啊！ 哦，租房，对，这个 是不是租一棵面包树啊？有住的地方，有吃的了。王大磊现在这经济实力，在六环外租一个一居室，绝对没问题了。 租一居室？哎呦，不至于的。我觉得是他们这俩又有房，马上就下来了。就这过渡期嘛，简单的租一个没问题。 家长就是着急，希望他们房子也到，孩子也到， 一住进房就生孩子， 苦差。 但是咱们屋里的萌萌说挺好的呀。 为什么呀？ 说这样就维持一个恋爱的状态啊，长长久久的恋爱啊。 哦，不住一块儿就恋爱了 啊、 嗯？那住在一块儿怎么办啊？那早晚还得分开吧，不是？ 那可不一定。 你看，那既然不一定，那还是能住在一块儿。 想见又见不到，见到了以后还得分开。这种感觉最好了， 这就是作。 但是燕子说，我觉得简而言之，他们结的是个假婚，其实并不需要彼此两个人结婚，勉强在一个屋檐下，不过是各自的伪证罢了。 这已经离婚了，估计。 哎呀，看来真是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他们做的角度也不同。 哎， 王大磊，要是你， 王大磊要是你的话，你着急要孙子。 我先解决房子吧。 当然，咱们要说，父母的出发点是好的。 当然。 可以考虑他们的意见， 当然， 但是